难难欢乐能够难快进去 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扫松》。 哦，你看，空山绝壁，北风萧瑟，好凄凉人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嚣，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节是鸟喧嚣，如今又在那里叫，呵呵，鸟鸟鸟也有听得寒了石木头儿啊头儿，为什么单抽到蔡家的石木是令人可恨？我恨头儿啊，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打金砖》。 论是有反秦要皇兄， 遵旨 万岁。 要花人把腰杆 春天心不等那金也曾把大面子害人要不翻盘看不斩要再临那年末了命想不忘走南阳东逃心里老皇兄啊接下在本水心存不念了你老伯母原谅如今不念你小三年干三月小三年干三里小三里干三十小三十干三颗小三颗待三分三年三年三里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待小保定了乾坤不念了你朝朝关亲民大争不念你是你我开国老臣是蔡京亲弟们将之一顿华人家一旧不听谗言欺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明君要皇儿兄要是狂三家王不敌爱卿你哪里有流泪免得悲伤放大胆一步一步随地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哭秦亭》。